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，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，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。 像这首《有没有人告诉你》一样，不少歌曲没有复杂的旋律、繁琐的配器，却用简单的旋律打动了听众。丁薇演唱的《女孩》和四重奏也是这样一首歌曲，用简单的提琴伴奏唱出了一首打动人心的歌曲。 站得太久了，站得腿也麻了， 有时候感动来自于简单，简单的吉他，淡淡的旋律，朴实的声音，这就是许飞。据说当时为许飞新专辑选主打歌的时候，听到这首淡淡的歌，已经是专辑收歌接近尾声了，这首歌曲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惊喜，于是大家一致地把这首歌定为了专辑的主打。 说你想说的情话，做你爱做的童话，我已不想再挣扎，这份感情有多复杂。关于你的回答，我在心里牵挂，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，唱情歌流眼泪，不会想着谁，双人床黑咖啡，只想有人，有个人来陪，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说我傻，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说说心里话，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啦啦啦啦啦，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回想他，我会一直拥抱着你，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。说你想说的情话，做你爱做的童话，我已不想再挣扎，这份感情有多复杂。关于你的回答，我在心里牵挂，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，唱情歌想着谁，双人床黑咖啡，只想有人，有个人来陪，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说我傻，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说说心里话，播一首淡淡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回想他，我会一直拥抱着你，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简单的旋律中寻找感动。不同于其他一些歌曲，田震唱歌总是直来直去，他的歌有时像北京的二窝头，一进口就横冲直撞的让人起劲儿；有时候他的歌又像无名的野花，只简单的做陪衬就好。来听这首水姻缘。 梦里有人将我追，却看不清他是谁，风儿又南向北吹，我却又东向西退，清晨醒来看见你睡得很甜很美，只是面容有些疲惫，不轻易让我睡。 我知道我该为你做的事，让你的梦更美。爱的深呀，爱的真，怕姻缘似水。走了情呀，丢了心，人容易憔悴。人向西呀，方向北，其实 高晓松创作的《B 小调雨后》是后校园民谣时期的经典作品，无论是歌词的押韵写法，还是对旋律编曲的处理，都有别于早期校园民谣的简洁怀旧，显得特别清凉。 一些些乍暖轻寒的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，一粒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，池塘边落落野花，雨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。夕阳，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，池塘边落落野花，雨后的我怎么呜哇呜哇呜啦。西风老树下人家，池塘边落落野花， 一把木吉他，一副真诚的嗓音，城市中的流浪歌手们总能用他们的方式感动我们。有时候简单却又真实的东西最能让人们动容，在这个复杂又具有压力的社会中，还好有这些音乐为伴。好了， 今天的记忆之旅暂时停靠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送上一曲流浪歌手的情人。 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，那曾经爱过你的人，那就是我。在远远地离开你，离开喧嚣的人群，我敬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。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，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。在你身后，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，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沙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一直在一起，就算与时间为敌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。 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，3月1号大幕开启。 寒窗苦读十余载，今朝考场露锋芒。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、北京教育考试院、北京考试报，祝你梦想远航。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，有问必答，必考难题。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.3，教育面对面，越聆听越成长。